新唐杯所有电台特别在港澳会社区频道，现在是林洋东报告新闻。卫生部长兴义康达，往自非洲部分地区的交道已经到20多个国家被发现，由于我国是个商业甲国际枢纽，国境也好四处旅游，因此也是新加坡到落来国的请起来，发现交道病例并不令人惊讶。兴义康达社交网站 Facebook 答问答，我国已经制定了必要甲公共卫生措施以及条规，并如请公证也是面部、嘴部甲生殖器官出现皮疹，要爱尽快的就医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三日累计到四千起，而昨日五月廿八号无新增死亡的病例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3323起病例，其中有79起要经过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也降到低。比利时或据出口禁令生效日期逼近，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业界正努力地增加内冻柜的入口量。当局表示，我国目前从巴西、美国、泰国等20多个国家入口内冻柜，入口量号增加的二倍。消防部的东巴十套房里指出，内冻柜的价格近来已经起了四成，超价格。一个星期做一个千个的价格不相上下。政府到消费业中心推出一个应用程序，帮你将者通过模拟诈骗条件了解相关的知识，从此消费你将者更好的保护家己，以免陷入网络骗局。应用程序将装置到平板电脑顶边个，并且到明年十月，因在分发各地的集采嘅居住到做两组嘅逆向者，小户人更好嘅用入消费市道。受八年在双岛社正推定点规划影响嘅其中5500名，当年学革命已经列出了附近岛山区新竹屋段为嘅所需。其中有11%的居民是到两下双国规划之下做不申请住屋，而老街坊在属邻居汪。对集界刚华的运动亲自采购与比赛已满落幕。今年活动的报名人数达到1168人，是活动举办以来上最难的一座。受邀担任活动嘉宾的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德表示，本路径通过欢乐和趣味的方式学习华语至关重要，伊也鼓励高中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华语。世界五年的立功开放日昨日开幕，吸引了30000人到场参观。根据开放日的网站，为期三日的活动，首届交往点入门票已经被预订一空。新闻报告网络。